那不是那孙权为了这个要荆州吗？听说刘备进西川了，他打算定个计把他妹妹孙尚香诓回来悔婚。孙尚香呢正带着阿斗呢，母子感情还挺好，哎，谁还离不开谁。孙尚香想把阿斗也带到江东去，那孙权当然乐了，这是个人质啊。哼，刘备，你还不还我荆州？不但你的妻子，你儿子也在这儿呢，你要不给我就把这刘禅杀了，多危险啊。赵云闻信急追啊，这通赶呐，赶在江边他往回要这个阿斗，孙尚香不给呀。那要换别人就让孙尚香给镇住了，吓回去了。你不过就是刘备手下的一员大将呗，人家那是夫妻呀， 啊这明儿人家夫妻见面要说你几句坏言坏语，谁受得了？可赵云就不怕，按现在的话来说呢，他叫无私无畏啊，我说什么也不能让你把我家主公这千顷地一棵苗带到江东去作为人质。当时赵云由打自己小船上飞身一跳，跳上孙尚香的大船，把阿斗给夺回来了，受到丞相诸葛亮的称赞呢。年到七旬的赵云赵子龙还力斩武将呢，那是多勇啊。赵云将军是令行禁止啊。嗯，赵云呢可以称得起是一位令行禁止的模范。三国那时候有这词儿吗？有啊。赵云呢他是模范的执行啊。就拿救黄忠来说吧，当时丞相诸葛亮给他一指令，因为老将军黄忠不服老，深入敌阵。诸葛亮告诉赵云，你看老将军取胜的时候你就不用过去也不用管，当老将军黄忠遇到危险的时候，你可千万要助他一臂之力，你得把他给我救回来。赵云呢悄悄在暗中跟着黄忠，黄忠斩将夺旗，他在旁边那看着不管。黄忠被围了，那赵云杀进重围，把老将军黄忠给救回来。按照座次排列呀，那赵云还在黄忠的前面呢，我凭什么给你当这助手啊？一般的战将根本做不到啊。阳平关那一战已经率领10万人马奉令杀到阳平关了，而且节节得胜。就在这时接到诸葛亮一支令箭，说是南方的孟获反了，让他赶快回来。人家赵云马不停蹄呀，就把阳平关的事情交给了马超，自己率军连夜回成都相府候令。赵云这个人呢，别看身为五虎将上将，但是呢他从没有挑拣过，让他干什么他干什么，让他做先锋官就当先锋官，让他做副将就做副将，压粮运草就压粮运草，什么事儿我也不给你耽误。做开路先锋，封山开路，遇水叠桥，让督挡后阵，就哪么最后剩一个军卒不撤走，我赵云也不撤，击鼓退兵，那不是就很好，是个例子吗？南征孟获的时候，丞相怎么吩咐的他就怎么做，且赵云做的还十分出色呀。说这员将有智谋，就在刘备为给关羽报仇要发倾国之兵，兵取江东复夺荆州，文武苦谏呢，大伙说您根本不能去，刘备一个字儿也没听啊，非去不可。当然西川的文武听到关羽遇害，大家心里头也都很伤悲，赵云也是一样，也特别难过。虽然赵云难过，但是他很冷静啊。那么大家苦谏了一番，刘备全没听，甚至于把有的人都要给下狱了，大家都不敢说话了。哎，这时候赵云呢 是拦驾苦谏，告诉刘备您不能去。怎么呢？天下者众也，冤仇者轻也，主公您应该以江山为重，你要光为了给关羽将军报仇，那是你们兄弟的私事，不能因私废公，绝不能这么办。当时刘备差点没急哭了，他很伤心，他就觉得嗨，谁劝我都有情可原，四弟你不能阻拦我呀。恰恰人家赵云拦对了，在这一片混乱之中，赵云将军的头脑非常清醒啊，沉明了大义呀、刘备应该听，但是没听，不但没听，他心里还挺生气呢，都不让赵云做先锋了，把赵云将军呢给安排了一个押粮运草官，让他镇守江州，就是现在的重庆，合着把赵云给搁在后方去了，做后勤部长去了。你瞧这刘备做的这事儿怎么样？可人赵云呢一点埋怨没有，哎，一刻军机不误，甘运粮，运粮一切军需等项完全给你运到，丝毫不差。刘备夷陵大战败下来，让陆逊火烧连营800里，烧了个蒙灯转向，连胡子都烧焦了，刘备都找不着东西南北了，赵云把他给救了。因为赵云呢巡守江边，一看远处怎么这天都红了，一问探报，这才问明白先主遇难了，中了人家的火攻计。赵云马不停蹄呀，赶到两军阵，把刘备给救出了重围。这员将多可爱呀！赵云将军不但有智有勇有谋，而且还非常忠厚。他不管跟谁呀、你就是上将军，他也是这么客气，对下边的士卒也是那么和蔼。赵云跟谁从不抢功，没跟谁争过一次功。哎，说这个给多了，我这给少了，怎么表彰他了没提我，一次这事儿也没有。不管是哪位将校谁立了功，赵云都跟着高兴，你要是不入我，我也绝不小瞧你。这人的品德是非常之高尚，赵云将军一生不为财色所动，这可是难能可贵的事儿啊。常言说得好，白酒红人面，财色动人心呐。赵云就不然，就拿取贵阳来说吧，打下贵阳来之后，贵阳太守赵范和他结为了兄弟。赵范呢想把自己的寡嫂许给赵云，赵云咣一拳把赵范给打了个跟头。怎么回事？他根本就不答应。不答应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赵云怕中计呀，再一个呀，赵云呐心里头非常明白，我带兵打下了贵阳，我怎么能够娶太守的嫂嫂呢？一个是跟赵范磕头结为兄弟了，再一个说我是带兵打的贵阳，知道的主这是赵范亲口提的亲，要不知道的，我是不是以武力夺亲？他不能这么做呀。后来刘备跟诸葛亮问过赵云，说这不是挺好的事吗？年岁也相当，而且呢赵范的嫂嫂很贤淑，长得也很美，那你就答应不完了吗？赵云一听，那我怎么能答应？我为的是主公的霸业，天下美女有的是，我何必要娶她呢？为此小小的一个女子，说不定要耽误了主公的大事，我誓死不做呀。当时那在三军之中是传为佳话呀。就拿刘备娶了西川之后，到了成都得了那么多的东西，当时刘备就想分一些金银和田产给手下的文武。赵云第一个反对， 不能这么做。现在咱们虽然得过西川，占据了成都，但是黎民百姓生活还很苦，我们这些为将的怎么能够又分房子又分地又分金银呢？主公，您应该把这个钱用在正地方，使这个黎民百姓强盛起来，使这西川富足起来，您才能够成其霸业。刘备当时很感动啊。就拿击鼓退兵来说，空城计之后，诸葛亮领人马退回了汉中，派赵云、赵子龙总督后队。赵云呢，一兵一将没伤，整整齐齐的，等所有的人马全都撤进了，他这才把一缕军校带回汉中。当时诸葛亮赏赵云50斤生金呢、啊，50斤金子，多少匹彩缎，赵云坚决不受。他当时不是跟诸葛亮说了吗？丞相，您这是用法不明啊！为什么呢？打胜仗才能够封赏呢，我打了败仗了，您怎么能赏给我东西呢？败军之将应该治罪呀、啊，您不治我罪，我这已经就很愧对丞相您了。其实人家赵云没打败仗，是丞相这么安排的呀。人家把所有的人马都掩护撤退之后，自己最后一个回来的。按现在话来讲，这任务不是完成得很出色吗？要不怎么诸葛亮赏他呢？当时赵云这一番对话，使得文武和三军将校无不称颂啊，称颂子龙之德。当刘禅听说赵云死去这个消息，他怎么不放声大哭啊？他一边哭着一边说呀，他说什么呀？说是老将军赵云不单单是救过朕我两次命啊，赵云老将自从辅佐先帝以来，功勋卓著，尊奉守法，既遇危险单枪匹马纵横敌阵，一身是胆，千古英雄啊！他当阳救过主，称得起是忠心保国，青史留名，朕要亲自为子龙老将军送葬。刘禅当时传旨，把赵云老将军埋葬在锦屏山东，修庙，那儿修了一座庙。修庙干嘛？四时享祭呀、啊。刘禅追封这位常胜将军赵云赵子龙为大将军，这在将军里边这官衔是最高的了，谥号顺平侯，封侯了。怎么封顺平侯呢？是柔贤慈惠为顺，执事有班为平，所以赐大将军顺平侯啊。后人有诗赞赵云：披麻单枪敢独行，摧锋破敌任纵横，皆成飞虎一身胆，不负英雄千古名，黑发当阳扶幼主，白头击鼓保残兵，忠心到底无一改，誓法还英得顺平。又有诗赞赵云：一马能将万骑冲，西除东挡剿群凶，鏖兵恶战全忠者，唯有常山赵子龙。直到现在啊，民间呢、啊，还有好多关于赵云的故事和传说。您到湖北当阳，当阳公园里有一桶石碑，上书四个大字：长坂雄风，那就是为纪念这位常胜将军赵云赵子龙立的。埋葬完老将军赵云之后， 刘禅封赵统为虎贲中郎将，封赵广为衙门将，命他们兄弟二人为赵云守坟，就是守孝吧。然后刘禅这才回到成都，刚回来有谏议大夫杜琼见驾，说有事禀奏。刘禅心里正烦着呢，脸上的泪痕还没干呢。什么事儿啊？陛下，臣我听说丞相诸葛亮又要从汉中起兵啊。相父起兵干什么去啊？说是还是发这个曹魏。你听谁说的？好多人都在说。陛下，以我之见呢，还是不起兵为好啊。那怎么见得呢？您想想啊，丞相自从兵出祁山，这一仗打的呀很不得力，虽不是说损兵折将吧，但是也没打胜，这不是败回来了吗？败回汉中，整顿了一番人马，虽然说呀整顿这日子也不少了，据我听说粮啊兵啊都很足了，但是最好还是不打，再积蓄些力量，哪么再等个一年二年的呢？陛下您说是不是？刘禅这人呢是个没准主意的人，谁说东啊他就听着对东，谁要说西呢他又点头，是得西，是这么个人。他现在听杜琼这一说，哎呀可真是的，哎呀大夫您提醒得很好啊。这样吧，我升殿把群臣都找来，咱们共同商量商量。说着话传旨，钟点齐鸣，文武大臣都到了。刘禅就把杜琼说的这番话跟众文武这么一说，你们看，咱们是出兵好啊，还是不出兵好呢？刘禅说完这番话呀，这殿里头静了有片刻之功。怎么回事？大家都在想呢，也就是说都在合计呢，怎么回答陛下呀？出兵好还是不出兵好？说木下钟点啊沉默了有那么两三分钟，这时大家可就议论开了。嚯，这一议论呢，热闹了。都怎么议论的？概括起来说呀，就是两种意见。有的说呀，根本不能再出兵了，因为北伐中原，兵出祁山，这仗打得不好，伤兵损将，丞相领人马败回汉中，把一个有名的将军马谡也给斩了，自己也贬了三级，还去打呀？也有的说这话有理呀，丞相年纪也大了，身体也不好，不但应该养精蓄锐，聚集一些粮草啊，筹备一些个军器呀，丞相也应该好好恢复恢复。也有的说呀，根本就不能打，什么原因呢？打不了，北伐曹魏，曹睿占据中原，那是多大的地盘啊，是兵精粮足啊，人家的地方物产丰富，人马也多，打不过人家。我看不如陛下传旨把丞相请回来，咱们歇个三年五年再说吧，要打等咱们力量足备了的时候再打。一番话说的刘禅没主意了。正在这时，殿头官来禀奏丞相诸葛亮上表，这就是诸葛亮上的那后出师表。什么意思？他要领兵再伐曹魏，二出祁山。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1931年9月18日， 日本关东军在沈阳发动事变，以夺取北大营为标志，开始了对东北的全面侵略。东北军民从此开始了漫长的抵抗。整整14年，有东北抗日联军宁死不屈的奋战，有东北军正规军忍无可忍的抗击，有义勇军揭竿而起的吼声，也有绿林武装奋不顾身的拼杀。白山黑水之间，到处都有不甘心当亡国奴的中国人抵抗的身影。4月1号起，每天中午12点，纪实传奇隆重推出《最漫长的抵抗》，作者萨苏全面解读东北抗战14年，敬请收听。 咿呀！ 关云长 是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诸葛亮给刘禅二次上表，要再次兵出祁山，灭曹魏，扫平中原。刘禅一见诸葛亮这表彰，明白了，哦，相父又要北伐中原呐。诸葛亮这次上的这道表啊，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那个后出师表。表中是怎么写的呢？这后出师表的大意就是诸葛亮要继承先主刘备的遗志，兴复汉室，绝不能与汉贼曹魏两立，这个王爷也不能偏安，如果要不主动讨贼，那么蜀汉政权在西川这儿也不能持久。正是为了讨贼没有后顾之忧，诸葛亮这才不辞辛劳的平定了南中。所以这次老臣呢，认为时机已到，我要报先主知遇之恩，为了统一先主的霸业，愿竭尽全力，就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那么至于这次北伐中原能不能成功，那就不是老臣我所能预料的了。表中的大意就是这些。刘禅一看这个表彰，相父这是为了刘家的霸业，为了重扶汉室，不辞辛劳，又要兵出祁山，只得答应，下了一道诏书，同意诸葛亮出兵。不过在诏书之中啊，也是反复的叮嘱了一番，让诸葛亮多多注意身体。您呢已经到了年纪了，要多加保重，不要过度操劳。诸葛亮接到了这个诏书之后，立刻点齐30万人马，让魏延为先锋。这次他要兵取陈仓。诸葛亮要学当年的韩信，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当人马快到陈仓的时候，探报来报说陈仓有曹魏的守将在把守，而且还修起了一座城池。哟，诸葛亮一愣，记得这陈仓没有城啊，拿过地图来看，地图上看果然没有城，可是自己登高远望，真的在陈仓这儿修起了一座城，是新修的。这陈仓在哪儿啊？陈仓 就是现在的陕西省宝鸡市东。诸葛亮为什么这次兵马走这儿呢？他得过陈仓来，就是运兵啊运粮啊，那一切都方便了，同时也想给曹魏一个出其不意。哈哈，没想到诸葛亮二次出兵，兵走陈仓，让人家司马懿给猜中了。司马懿啊，在皇帝曹睿面前推荐了一员大将郝昭，让他在陈仓这儿镇守。这司马懿可是够高的呀。那当然，三国时期司马懿与诸葛亮这两位大军事家是经常进行智慧角逐，这次陈仓这就是一例。诸葛亮啊笑了，啊，司马懿已经猜中我从这儿出兵了，他才派郝昭来镇守，那只得打吧。这就开始攻陈仓。哎呦，好困难啊。不管你是叫阵也好，攻城也好，这个郝昭啊，他是死守不出战。你来打我来，我就用弓箭来守城。你要是挖地道啊，你挖竖的，我就挖横的，把你给截断了。最后诸葛亮用这冲车冲这城门，人家郝昭啊弄那大石头跟这滚木，愣把这冲车给砸扁了。你说这多急人呢，二十多天愣没把这陈仓取下来。诸葛亮有点着急呀，丞相着急不是别的，他怕司马懿把援兵派来。哎，果不出丞相所料，司马懿真把援兵派来了，派来一位先锋官叫王双啊。王双一到这儿就和这郝昭成犄角之势。这王双是生力军，他还真是来者不善，连斩几员蜀将。哎呦，既然是先锋官王双派来了，甭问，这征西大都督一定是司马懿了。司马懿还真没来，谁挂帅当了都督了呢？是曹真。这曹真呢，有点偏心眼儿，他怕所有的功劳都让司马懿给夺了去，这次他亲自主动在皇帝面前呢，哎，请的旨，我要征西去阻挡诸葛亮。其实这曹睿呢，还真不同意他来，想把司马懿派来。司马懿告诉这曹睿，说陛下，还是让曹真都督去吧。我为什么不能动呢？因为老臣我算计着，这个江东的孙权不久就要建号称帝了，他就要当皇帝了。如果他一当皇帝，肯定他就要派陆逊挂帅来攻打咱中原，以防不测，我还是不去为好。咱们既要拒敌西蜀，也不能啊不派人看着家呀。曹睿一听司马懿说的有理，那么这才委派曹真挂帅征西拒敌诸葛亮。等这个使臣要走的时候，这个司马懿啊暗地里嘱咐这使臣说，你在曹真都督身边，你要经常提醒他，让他以守关为上，不要总去出战，不要轻易跟诸葛亮打，就是能把这地方关隘守住就很不错了。再说你要是一守这个关，时间一长，诸葛亮自动就要退兵了。为什么？他粮草不济，他那粮食运不上来，三军没吃的，不撤兵能行吗？等诸葛亮撤兵的时候，你提醒咱们都督不要让他轻易派人去追，如果一定要派追兵的话，可不要派那急躁的将军，性情急躁的人不行，一定要派一个稳稳当当的。哎，我还告诉你，你跟曹真都督说起这些话来的时候，你说这是皇帝的嘱咐，可不是我说的，千万不许说出我去。这司马懿啊可是真有心计呀、啊、 曹真这次请旨挂帅，他是怎么打算的？司马懿全明白，怕自己抢他的功，所以司马懿有意让与曹真，不过不能不提醒他，因为司马懿清楚知道，别说一个曹真呢，三五个曹真，你也远非是汉丞相诸葛亮的对手。司马懿为什么这么反反复复嘱咐这个人提醒曹真呢？同时还告诉他这些话是皇帝说的，不是我说的。司马懿就怕曹真多心，这样他嘱咐完了，把这人打发走了。和这王双一到这陈仓这儿，他也要和这个郝昭一块儿，哎，赛一赛功劳，争争功。所以啊，到这会儿他连斩几员大将，这样攻城不下，人家援兵又来了，诸葛丞相是有点着急。他就向姜维问计：“伯约，你看这该怎么办呢？现在看来陈仓一时难以取下，还有什么便当之路我们可以进兵呢？”姜维想了一想：“丞相，末将我看陈仓城固把守森严，又加之王双协助，一时难以取下呀。不如丞相您派一员大将，领些人马在这儿与陈仓、郝昭、王双对峙，然后派良将守住要道，以防街亭的进攻，把守住街亭的小路。随后丞相您可以亲自统帅人马，兵除耶谷，去取岐山。我看此计可行，不知丞相意下如何？”诸葛亮笑了，昨天晚上丞相大半夜没睡，他想好了这个计策了，今天这才来问姜维，姜维一说正中下怀，所以诸葛亮很欣赏姜维姜伯约的智慧啊。当时丞相点头，他派王平、李辉守住街亭小路，然后让魏延带3万精兵在这会儿与这个郝昭、王双对峙。随后丞相传令让马岱为先锋，关兴、张苞做前后救应，自己亲自统帅人马，兵走耶谷，去取岐山。结果这姜维啊，随着诸葛亮兵取岐山，他写了一封诈降书信，把这曹真给杀得大败。最后这魏延、魏文长按照丞相的将令，是智转王双，把那王双给斩了。陈仓守将郝昭这么一着急啊，急病了，他病了，连那曹真都病了。曹真是连窝能带上火呀，本想这次请旨出兵，他要让司马懿见识见识他的本事，你看看曹氏宗亲有没有能人，结果让人家诸葛亮杀了个落花流水，损兵折将。哎呀，曹真这么一窝囊啊，也病了，回洛阳养病去了。嚯，汉丞相诸葛亮二出祁山是大获全胜，三军上下一片沸腾，甭提多高兴了。就在西蜀军兴高采烈这时候，诸葛亮啊接到成都蒋琬一封来信，信里写的是什么意思呢？他告诉诸葛亮啊，说是现在江东孙权已经称帝了，当了皇帝了，派使臣到蜀汉国来了。现在朝里边呢议论纷纷，有好多人都打算呢和这个江东断交，说孙权这事儿做的不对，他这叫见号称帝，偷偷摸摸做皇上，他哪比得了陛下刘禅呢？那是名正言顺，这曹睿和孙权他们算干什么的？谁想当皇上就当皇上啊，所以得应该和这个江东断交，不单断交，还得举兵伐吴，还得打他去。皇帝刘禅没主意了， 蒋琬一看这样可不行，他安顿好了江东那个使臣，这才急急忙忙给丞相写来一封信。那么呢，向诸葛亮请示，您看这事儿该怎么办？江东孙权真称帝了，真的呀。这孙权不早不晚的，他怎么单单在这时候称帝呢？他是跟着起哄啊，还是想开了？嗨，孙权既不是起哄，也不是想开了。江东觉得这时候啊是个最好的时机，因为他知道诸葛亮二次兵出祁山，北伐中原。曹睿呢，光顾了拒敌诸葛亮了，他没有时间顾及这江东。所以啊，文武群臣一致劝说，让孙权称帝，是火候了。所以这位孙权呢，就面南背北登基坐殿了。他改黄武八年为黄龙元年呢，孙权弑父孙坚为武烈皇帝，吴氏为武烈皇后，他哥哥孙策为长沙桓王啊，立孙登为太子啊，拜顾雍为丞相，陆逊为上将军，辅佐太子守武昌。那位张昭张子布呢，哎呦，张昭的功劳可太大了，拜张昭位列三公之上，那是几世的老臣了。所以孙权一直对张昭是另眼看待，同时啊，拜诸葛恪为左辅，张昭的次子张修为右弼，太子孙登的左辅右弼。这张修是张昭的二儿子，那么这位诸葛恪是谁呀？这诸葛恪可了不得，皇帝孙权呢，对诸葛恪是特别的器重。这诸葛恪呀，就是诸葛瑾的儿子，汉丞相诸葛亮的侄子。为什么孙权这么器重诸葛恪呢？因为诸葛恪非常聪明，从小孙权看着他长大的。有打这诸葛恪小时候，孙权就特别喜欢他，此子聪明绝顶。不单孙权喜欢，这么说吧，江东的文武都很喜爱这诸葛恪。这诸葛恪小时候啊，就常在孙权的跟前。有一次啊，过春节，孙权每年春节都要大会文武啊。上文书咱们说到回荆州的时候，刘备和孙夫人为什么单选个大年初一的日子走呢？因为每年这天孙权都要会文武。哎，这次孙权大宴文武啊，诸葛瑾就把这诸葛恪给带来了。这孙权呐，和他手下的这些臣宰呀，关系都特别密切，有的时候君臣之间还开个玩笑什么的。孙权尤其和这个诸葛瑾几乎是都有点彼此不分，两个人呢心气相通，关系非常好。现在过年了，孙权又喝了两盅酒就高兴了，他吩咐人呢牵了一头驴来。孙权用纸条写了四个字，诸葛子瑜，就把这纸条啊挂这驴耳朵上了。嚯，这一下满朝文武乐了个前仰后合呀，有的人乐得把酒杯都扔了。乐什么呀？感情这诸葛瑾呐，他自叫子瑜，这有什么可笑的？可笑不是别的，这诸葛瑾呐生的这脸比较长，孙权要写这么几个字挂着驴耳朵上说诸葛子瑜，这不是拿诸葛瑾那脸比作驴脸了吗？所以大伙都乐。 在场的诸葛瑾呢、可有点受不住了，他瞪着两个眼睛瞅着孙权，心里说，主公啊，您怎么跟我开这么大个玩笑啊？再者说，开这样的玩笑，咱们得找个没人的地方，这广听大众之下，这谁受得了这？尤其还领着孩子在这儿坐着，这诸葛瑾更挂不住了，心说，哎呀，主公，你让我说你点什么好呢？我倒不是啊，不能报复你，我也能跟你开个大玩笑，但是这太不尊敬你了。如果咱们要是在书房里喝着茶下着棋，这又没有别人，您比这玩笑开得再大点也没什么，你这叫我怎么办？诸葛瑾这么一着急，这脸涨得通红，手足无措了，和大伙更笑了。孙权呐、端着酒杯笑眯眯地瞅着诸葛瑾，心里说，诸葛瑾，我看你今儿个该怎么办啊？你想回我一个玩笑吗？你怎么回呀？你能用什么办法呀？诸葛瑾全看出来了，简直诸葛瑾下不了台了。就在这时，坐在他身边的诸葛恪，那年他才6岁，站起来了，他过来跟孙权要了一支笔。孙权不知道这小孩要笔干什么，就把笔递给他。诸葛恪把笔探饱之后，走到这小驴的跟前，就在孙权写的那字纸条诸葛子瑜那4个字下边添了2字之驴，改成诸葛子瑜之驴了。哎呦，等这孩子把这字写完了之后，是全场惊震，一片愕然呢、大伙全傻了。我说这孩子这不神童吗？这不是？哎呦，孙权立刻离开了座位，过去就把诸葛恪给抱起来了，高兴的。哎呀，诸葛瑾呐、脸也不那么红了，觉得儿子把这脸给自己挣回来了。从此啊，孙权以及满朝文武对这个诸葛恪都非常器重，当时孙权就把这小毛驴啊赐赏给诸葛恪了。人家爷俩在这盒赴完宴之后，骑着小驴回家了。还有一次，也是在一次酒会上，孙权呢想让这张昭张子布多喝2杯，但是张昭不喝了。满朝的文武谁也不好意思向张昭劝酒，因为他这身份在那儿，资历也在那儿，年纪也大。孙权知道张昭这酒量，他根本就没喝足。当时孙权就把诸葛恪叫过来了，说你能劝张昭老先生多喝几杯吗？诸葛恪点头答应，就过去了。给张昭一敬酒，张昭还是不喝呀。你这一个小孩子给我敬什么酒啊？我已经喝足了。诸葛恪呀冲张昭一笑，说老先生，昔日江上父年90啊，秉毛掌月未尝言老，今日先生您呢临阵之时您在后边，喝酒之时您在前边，我劝您呢还是多喝2杯为好。意思就是告诉张昭，一打仗啊您就猫起来了，庆功宴哪次都少不了您，您还借口推辞不多喝，这不好，你又根本没喝足。张昭当时就把这酒杯端起来，是一饮而尽呐、孙权更加喜爱诸葛恪了，所以今日自己一登基，立刻就封这诸葛恪为左辅。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不能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 品自己的人生。人物空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投胎一点，哎哎，对，笑一下，好。 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 大爷，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帮您拎上去吧。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办到。 也许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都会使您的照片变得更美。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哎，李姐，今儿这么高兴，要去哪儿啊？ 免费领油去。 免费领油？超市送的呀？ 不是，这五一节活动，瑞麟羊奶粉免费送的。 免费送的？那能是什么油啊？ 这您就不知道了吧，送的是深海鱼油 哟， 而且还是越南纯进口的鱼油呢。 哇， 对身体好。 这鱼油啊，那得多少钱呢？你这可别被忽悠了啊。 我已经领过了，不花一分钱，今儿是陪隔壁老刘去领的。 不花钱免费领，那我也去报个名呗。 瑞麟五一专档，只要您是年满50周岁，只要您也关心家人健康，只要您是瑞麟的新朋友，我们都欢迎您来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参与五一瑞麟有好礼的公益活动。 没错啊，这款来自于越南纯进口的 Rainy 深海鱼油，每一瓶都是纯鱼油，富含了 76.34 毫克的维生素 E， 5652.6 毫克的维生素 A， 以及多不饱和脂肪 13.10 克，欧米伽6 12.93 克和欧米伽9 52.9 克，对家人饮食的健康都是有帮助的。那今天瑞麟五一专档特别带来了100瓶深海鱼油免费赠送，如果您听到就一定要把握住机会了，报名热线4007106108，4007106108。 家住东城区的蔡先生说啊，鱼油可不便宜呢，没想到啊，今天居然可以免费领，是真的吗？您放心，瑞麟乳业和享购时间合作多年，在北京推荐也已经有4年了。除了过硬的品质之外，口碑就是咱们的生命，所以一旦承诺了，就一定会做到。瑞麟五一专档，只要您是年满50周岁的新朋友，就能不花钱免费领取一瓶价值99元。的深海鱼油， 没错， 但是呢，仅有100瓶免费领的名额，所以抓紧时间，赶紧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 还有家住朝阳区的柳大姐说啊，咱北京人很实在的，送就是送，就是不用花一分钱的意思。你们这活动是这样的吗？您理解的完全正确，免费领取，不用您花一分钱。如果有需要消费的情况，请您做2件事情：第一，本次活动是瑞麟乳业为感谢数以万计的北京家庭而特别举办的公益活动，不存在消费的情况，如有发现，请您严辞拒绝。第二，一经发现活动情况与推荐不符，请第一时间与我们的4007106108 4007106108进行联系，我们会帮您处理。总之，本次活动是纯公益性的，只要您符合条件，全程免费，不用花钱。免费领取热线4007106108 4007106108。 是的，瑞麟乳业为了回馈数以万计的北京家庭，现举办五一有好礼健康公益活动，凡是年满50周岁关注家人健康的新朋友，都可以拨打4007106108，免费领取价值99元的深海鱼油一瓶。活动时间有限，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别犹豫，现在就来报名。4007106108，4007106108。 导播提示啊，目前4007106108、4007106108已经全部满线了，100瓶的深海鱼油还剩下21瓶了，抓紧时间，4007106108、4007106108。手机尾号5613的朋友说啊，鱼油多贵呀，不花钱免费领当然要报名了。0018的朋友说啊，说实话，我还是喜欢你们家的羊奶粉，还有一层奶皮，就像20年前的羊奶一样。所以我身边不少朋友也想了解一下瑞麟羊奶粉，只是他们没喝过，想去门店看看实物。没问题，随时欢迎阿姨们来考察。不过啊，我建议您去门店之前先给4007106108、4007106108打个电话，了解一下具体的地址。热线 4007-106-108 4007-106-108。 是的啊，北京已经开了两家瑞麟的实体店，大家完全可以就近选择。但如果说现在您拨打4007-106-108参与五一专档活动，不仅可以了解瑞麟羊奶粉，同时还能到门店免费领取一瓶深海鱼油。反正都是不花钱免费送的，为什么不试一试呢？赶紧拨打报名热线吧，4007-106-108 4007-106-1084007-106-108。 提醒各位，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只要您是年满五十周岁的，想要了解羊奶的新朋友们，都可以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参加瑞麟五一专档，免费领取一瓶价值99元的深海鱼油。最后的六瓶，最后的30秒钟，加油拨打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 交出金戈铁马英雄虎，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啊、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孙权更加喜爱诸葛恪了，所以今日自己一登基，立刻就封这诸葛恪为左辅，哎，让诸葛恪和张修俩人一左辅一个右弼，哎，辅佐呀太子孙登。哎，这也是孙权呐、啊、望子成龙啊，让自己的儿子要跟这样的人物在一起待着，这不长知识长学问吗？当然现在这诸葛恪也长大成人了，哎，说的那个什么诸葛子舆之驴啊，以及给张昭敬酒啊，那都是诸葛恪小时候的故事。孙权封赏完群臣之后，他心里头很不安呐、啊、不安什么呀？哎呀，我登基坐殿了，这个西蜀刘禅会怎么想呢？那是我的盟友啊，是不是我得问问刘禅呢？那他是拥护啊还是反对、啊、至于这曹魏的曹睿呢，孙权倒没有什么打算。当年我在你跟前称臣呐、啊、说实在的那是权宜之计，我为了抵挡刘备没办法称那么两天臣，现在你能当皇上我怎么不能当？不过和西蜀可就不同了，他向文武一问计，张昭啊给他出了个主意，说陛下您可以给西蜀写份国书去，看看西蜀对您称帝呀、啊、哎，他作何反响。孙权一听言之有理，自己亲手写了国书，派使臣给送到成都去了。等把这国书交给刘禅，刘禅一看呢、啊、当时急了，哎呦，这孙权称帝了，他立刻聚集文武让大伙说说这事怎么办呢？这孙权怎么也当了皇上了？你看曹睿称了皇帝，孙权也面南背北，我在西蜀国这儿也是皇上，哦，合着现在遍地都是皇上，那怎么能行啊？这叫什么事儿？这是他应不应该称帝啊？刘禅这一问，众文武一听，有好多人 都不高兴了。孙权这事儿做的不对啊，他这是建号称帝，偷偷摸摸做皇上，他凭什么当皇帝啊？就连那曹睿都是假的，那是汉贼，怎么能够孙权也能称帝呢？陛下，咱们应该立刻和江东绝交。还有的直嚷嚷光绝交都不行，应该出兵去打江东。嚯，殿上像开了锅一样，纷纷议论，大声小气，说什么的都有。这刘禅当时没主意了，哎呦，这怎么办呢？这个，他向身边的黄皓问计。你瞧他找这人，问那宦官黄皓，这黄皓肚子里空空如也啊，出什么坏主意我的还可以，正事儿他哪说得出子午卯酉来呀？皇后啊，瞪着个眼睛在旁边发傻。蒋琬过来了，说：“陛下，您赶快散朝吧，不要这么议论了。最好啊，先问问丞相这事儿该怎么办。”哎，刘禅一听，此话言之有理呀、啊，得问问相父啊。众文武一听，问丞相诸葛亮怎么对待江东孙权称帝，是发兵还是不发兵，绝不绝交，由丞相来定。大伙儿都不言语，谁能高明得过丞相诸葛亮啊？所以这才给诸葛丞相写去封信。蒋琬一瞧，光写封信不行啊，这么大的事儿，我得亲自去一趟。陛下您得下一道诏书，我连这国书一块拿着。哎，刘禅一听，太好了，当时给了蒋琬一道诏书，蒋琬带着人就奔汉中来了，来见丞相。怎么到汉中来见丞相诸葛亮？感情诸葛丞相已经回兵到汉中了，打了这么个大胜仗，二出祁山，把曹魏军杀得大败，杀得那位大都督曹真都窝囊的回洛阳养病去了，诸葛亮怎么反倒撤了兵了呢？诸葛亮是唯恐司马懿偷袭粮道，因为运粮十分困难，战线太长，所以取胜之后他立刻回兵了。这一回兵啊，谁也不理解，就连西蜀军将都不理解呀，不知道这是丞相诸葛亮用兵如神之处。这么说得了，曹魏朝中只有一个司马懿知道诸葛亮为什么得胜回兵。诸葛丞相到了汉中这会儿，扎住人马之后，他就研究这封书信应该怎么样回复江东。恰恰就在这时，蒋琬来见诸葛亮。接完诏书之后，把蒋琬请到大帐，蒋琬这才把朝里边接到江东孙权这国书之后的这个反响跟丞相由头至尾说了一遍，说有的主张和江东绝交，还有的主张派兵攻打东吴，因为孙权这是建号称帝，丞相您看怎么办？诸葛亮一听，不能这么做，公衍不单不能绝盟，咱们还应该派使臣前往祝贺。孙权不是说了吗，等要是扫平中原之后，那么就说灭了曹睿，他要和咱们西蜀平分天下，这是个大好事情啊，怎么能不去祝贺呢？不但派使臣去，我还要扶一封书信，请江东陆逊出兵，兵发曹睿，这样一来呢，司马懿就得抵挡东吴，想办法他得去抵挡陆逊去，江东就能把司马懿给牵制住，腾出这个时间来，我好领人马再出祁山，江东与我西蜀两路进兵，双管齐下，曹魏何愁不灭？哎呀，蒋琬一听丞相一番话，使我是顿开茅塞，得亏来问问您呐，那我一定马上赶回成都， 回复陛下。蒋琬辞别诸葛亮回来跟刘禅这么一说，刘禅一听，那就得听相父的安排了。既然说让咱派使臣，派谁去合适呢？必须要派一个重臣，就派太尉陈震带重礼去江东给孙权道贺去。重礼都是什么呀？骏马、金珠、蜀锦、药材，反正都是些好东西吧。陈震收拾了收拾，亲自催押车辆就奔东吴来了。孙权这会儿干什么呢？自从他派使臣到西蜀送国书之后，他这心一直在这儿低了着。孙权心想，这刘禅见了我这国书会是个什么样呢？诸葛亮听到这个事儿之后，他能不能火了啊？他有点放心不下。突然有人来报说，蜀主刘禅呢派太尉陈震前来道贺。哎呦，孙权这么一听是喜出望外呀，我这个盟友还真不错呢，合着我在这儿称了帝呀，西蜀并没反对，派了一位太尉来带那么多礼物来给我道贺来了，我得好好款待款待。孙权是大具文武啊，设摆酒宴款待这位西蜀的重臣。陈震见了孙权之后，就是互致问候吧。孙权问了问后主刘禅，又打听了打听丞相诸葛亮，那陈震也说了一番客气话。这番宴席呀，气氛很融洽，也很欢快。宴席之后，孙权派人陪陈震到驿馆去休息。就在这时啊，孙权传旨啊，到武昌把陆逊给请来了。请陆逊干嘛呀？得商量大事啊，因为有诸葛亮的书信在，他要让咱江东出兵去伐中原，诸葛亮呢也从汉中进兵，说是这样一配合呀，中原就可以唾手而得了。伯言，你看这个事儿可行吗？鲁迅看了看诸葛亮的这封信，他想了一想，冲着孙权摇了摇头，啊，主公，这个事情可使不得呀。不行吗？哎，您还没看出来吗？诸葛亮之所以写信来让咱们出兵，他这是惧怕司马懿呀。诸葛亮两次出祁山可以说都不太顺利，什么原因呢？就因为司马懿在阻挡着他，那可以称得起是诸葛亮一个劲敌呀。诸葛亮写这封信来让咱们一出兵，司马懿当然他得派兵拒敌咱们，这样咱们就把司马懿给牵扯住了，诸葛亮好从汉中发兵啊。他这用的是一计呀，咱们不能上这个当，怎么办呢？还不能说不答应，因为咱们和西蜀是盟友啊。您呢写封回信高高兴兴地答应下来，我呢下令让六郡八十一州一起操练人马，咱们拉出一个出兵的架势叫西蜀看看，但是架势拉开了咱们可不动兵，看看诸葛亮怎么个打法。等诸葛亮跟司马懿交锋起来之后，真的诸葛孔明战得中原曹睿疲惫不堪了，精力已经不行了，咱们见机行事，那时再出兵，我看中原可得呀。不知陛下您意下如何？孙权一听，伯言言之有理呀，那就这么办吧。孙权亲自写信给诸葛亮，让陈震把他带 再回西蜀，当然也要回一些礼了。陈真辞别了孙权，先到汉中来见诸葛亮，就把这江东孙权呐、如何客套，如何热情，看来对咱西蜀还是不错呀。另外呢，丞相您写去的信他们看过了，完全同意。现在陆逊已经下令，江东各个州郡正在操练人马，即将举兵啊。丞相您看咱们该怎么做呀？诸葛亮点了点头，既然江东答应出兵了，那么咱们这儿呢也应该想办法进兵，不过现在是丞相最为忧心的还是陈仓，陈仓难取呀，取不下陈仓的要道，运粮就相当困难。上次之所以二次出祁山把兵撤回汉中，还是因为粮草接济不上，这个陈仓太重要了。不过这些话呢，诸葛亮没法跟陈震说，跟他说了也没什么用，诸葛亮只得把陈震打发走，让他回成都去回复后主，告诉刘禅一声，把陈震送走了，诸葛亮派人呢到陈仓去打探。过了两天，探报回来禀报说是守陈仓的将军郝昭啊病了，而且病势很重。什么？诸葛亮一听，郝昭病了啊，我去陈仓无忧矣，没问题了。他当即就升帐，把文武众将全都聚来了。诸葛亮传令让魏延、姜维二将领5000人马兵取陈仓啊。当时魏延站那儿愣住了，他瞅着丞相诸葛亮，大伙儿也觉得奇怪，心说魏延将军这怎么了，怎么这是我西蜀的猛将啊，多会儿传令那都是大吼一声得令啊，可以说是有令必行啊，今儿怎么愣那儿了。姜维啊使这胳膊轻轻的一碰魏延，哎，那意思是说话呀，丞相的话没听清楚是怎么着，你得说得令啊。魏延在那愣什么呢？魏延有点糊涂了，他一个字儿都没丢，丞相下令所说的话一字一句都入了他的耳朵，那为什么他发愣啊？魏延觉得奇怪，丞相这令怎么传的呀？让姜维克我带5000人马取陈仓，您可别忘了，上次您率领大军30万，我为先锋，攻取陈仓不下，您一生气，差点把我斩了啊！不是众将求情，恐怕就危险了，现在怎么给我5000人打陈仓去，15000也取不下来啊。他因为这个事儿愣着。诸葛亮打量打量魏延，文长可听到我的将令啊？丞相我听见了。那什么，您说这个5000人行吗？帐中的众将都差点乐趴在那儿，怎么哪有这么问丞相的，什么叫5000人行吗？休得啰嗦，接令吧。诸葛亮一抬手把令箭扔下来，姜维把令接过去了。姜维喊声得令，都出了大帐了，魏延还在这儿站着呢。他自己这么一琢磨，我别这儿愣着了，我得跟姜维商量商量。他跑出了中军帐，姜维啊到这魏延大帐来找他来了。我说文长，这丞相传令的时候你怎么不言语？嗨，伯乐，我还没跟你说呢，你说咱们丞相是不是喝醉了？你这不是胡说吗？丞相根本没喝酒， 怎么能说醉了呢？他给咱们5000人让咱们取陈仓，这不是瞎闹吗？这不是上回多少人呢？云梯烧了，损兵折将，丞相打造的那冲车那多棒啊！那个当当往城门去撞，人家拿一大磨盘砸咱们，你忘了？2万5也取不下来。这郝州这家伙怎么鬼着的呢？因为这个事儿，所以接令的时候我没言语。对了，姜维一想，文长你说的有理呀、啊。可但是，在打仗丞相传令的时候，咱也不好对付啊。哎，现在咱们两个去问问行不行啊？不用俩人去，伯爵你在这等着，我去问问。说完了，魏延就奔丞相的大帐来了。站在门口这儿，他这么一合计，丞相能不能说我呀？怎么都交了你令了，你回来跟我商量什么呀？这怎么办呢？魏延站在这会儿，这一犯寻思，中军官看见了，哎，文长将军，您有事吗？啊，丞相睡了吗？什么时候丞相就睡啊？正在看书呢，请您给我通禀一声，我见丞相。哦，中军官进去了，跟丞相一说，诸葛亮一听，哦，叫他见我。魏延从外边进来，见诸葛亮拾了个礼。文长，干嘛去而复返呢？我不是把令已经传给你了吗？丞相，这个我来问问您，您说取这陈仓，我跟姜维我们俩人带5000兵，能取得下来吗？您是不是再给我们添些人马呀？诸葛亮笑了，不能再添了，5000人已经不少了。你们记着，到了陈仓，见陈仓城头火起，你们就两气加攻，不得为误。还有，我给你们3天期限，你们做准备，3日后准备停当之后，你们记住，不必再来辞我了，不用再来见我，直接你们就可以把人马带走了。遵令。魏延一听，别对付了，再说什么呢？恐怕丞相待会儿就要生气了。哎呀，魏延这心可放不下呀，5000人啊，打陈仓，3天后起兵，丞相还不让来告辞，这都怎么回事儿？这都是回去他跟姜维这么一说，姜维一听，嗨，你就啊按令而行比什么全好，别问了，咱们挑选些精兵，3日内启程啊，到时候咱们就走。好吧，魏延不能说什么了。诸葛亮把魏延二次打发走了之后，他告诉中军官去把关兴张苞找来，密传一令，你们要如此如此。关兴张苞领令下去了，西蜀大营啊，由上而下呀，呵，一派紧张啊。为取这陈仓，郝昭病了吗？确实病了。不单是诸葛亮知道了，连那位曹魏的副都督郭淮也知道了。是郝昭给郭淮写的书信，说自己病了。郭淮现在在哪儿呢？曹真不是回洛阳养病去了吗？他手下的俩副都督郭淮、孙礼，还有他那得力大将张合，他都做了安排了，各守关隘。郭淮现在在长安呢，他一见郝昭这信，听说郝昭病了，把郭淮给吓了一跳。怎么了？哎呦我的天哪，怎么郝昭病了？感情这郭淮啊跟郝昭非常要好，这是一个方面。使郭淮吃惊的是呢，这郝昭一病，这陈仓危险了啊。要不是郝昭在那儿据守，那诸葛亮二出祁山的时候就把这陈仓城给取下来了。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在沈阳发动事变，以夺取北大营为标志，开始了对东北的全面侵略。东北军民从此开始了漫长的抵抗，整整14年，有东北抗日联军宁死不屈的奋战，有东北军正规军忍无可忍的抗击，有义勇军揭竿而起的吼声，也有绿林武装奋不顾身的拼杀。白山黑水之间，到处都有不甘心当亡国奴的中国人抵抗的身影。4月1号起，每天中午12点，纪实传奇隆重推出《最漫长的抵抗》，作者萨苏全面解读东北抗战14年，敬请收听。 咿呀！关云长知是恶，愿单刀赴会。 醒木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儿，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郭槐立刻把张合找来了，跟张合一商量，说这么办吧，张将军，你辛苦一趟吧，到陈仓你帮着这个郝昭一同据守陈仓，你到那郝昭好了，你就助他一臂之力在那守着，郝昭要没好，你让他到长安来治病，你在那儿替他，千万可不能让陈仓出什么意外，那是汉中的咽喉要道，诸葛亮之所以要得那儿，他就为了运粮方便。为这个事情，司马将军不断地提醒我们，可不能让陈仓有什么意外。我给你3000人马，你能不能立刻动身？张合一听，这还能耽误吗？都督请放心吧，我立即起兵。张合点齐人马，由长安出发，奔陈仓来了。张合呀，他可就没有魏延和姜维快了。魏延姜维从汉中动兵，他来得快呀。两个人来到陈仓这儿，远远一看陈仓城啊，静悄悄的。魏延一愣，不能往前去了，怎么呢？得打探打探，派探报去探，几个探报回来说城里头没什么动静。城上头呢，城上头偃旗息鼓，看见一些士兵了吗？没看见什么士卒，刀枪士卒都不见，坏了。魏延告诉姜维伯爷，咱不能过去了。怎么？嘿，这郝昭啊，那鬼主意才多呢，上回让他把我气得直哆嗦，你说咱们攻城攻不上去，上云梯他弄这个火箭烧咱们，咱们伤了多少人呢？后来吧，用铁掘军呢，3000人呢，挖这地道，想从这地底下进里边去。嘿，咱们直着挖呀，这郝昭在城里边横着挖，你说他气不气人呢？今儿个他这城里一点动静没有，甭问，境中有动，更得小心。姜维一听，那文长，光小心也不行啊，那你说咱们得怎么办呢？咱呐，把营寨扎在这儿，啊，稳稳当当的，咱们摸摸虚实再说。那哪行啊？姜维摇了摇头，你忘了，丞相吩咐了，见城头火起，咱们就得两气加工，攻城啊。嗨， 魏延一跺脚，伯乐，这根本不行，我跟丞相要兵他不给咱们了，这5000人能打得下来陈仓吗？还两气加攻，你带2000多人，我带2000多人，咱再把这点人马分散开，我这一着急呀，来的时间也紧，云梯还忘了带了，你说这怎么办？这城头他怎么能起火呢？姜维也乐了，我说文昌，你别在这儿跟我对付了，咱们到城头近前去看看不行吗？如果他守得严密，那咱们可以再撤下来吗？姜维一听，好，听你的。两个人分兵就奔这城这儿来了，走到这城池附近了，听了听啊，城头上真没动静。哎，魏延纳闷啊，好招，这使的是什么诡计呀？怎么这座城池会一点声响没有呢？就在这时啊，突然听城头上一声炮响，嗷，把魏延吓了一跳，坏了，怎么了？好招啊，又要往下放那带火的箭了。我说他告诉三军留神啊。这留神还没说完呢，哎呦，就见城楼上灯笼火把照得跟白天一样，旌旗招展，袖带飘扬啊。就在这时有小校来报，文昌将军啊，您快看，咱丞相在城楼上坐着呢。魏延一听这话，在马上一摘了，什么什么什么，你胡说，我斩了你。这小校一听，我怎么胡说呢？您看看呢，岂有此理呀、啊！魏延越琢磨越奇怪，咱丞相在汉中呢，他怎么会上陈仓城楼上来坐着来呀、啊？你眼花了你！赶快退吧，甭问，这是好招用的计呀、啊！他准是找这么一个人，那个身量模样和咱们丞相差不多，做那么套衣裳穿上了，坐在城楼那儿诓咱们的，这叫诓哄之计，把咱们诓到跟前去，随后他来个乱箭齐发，你们懂什么呀？你们看过兵书吗？兵书上写这个了吗？魏延是气糊涂了，快走快走，他带着要往下退，这时候就听城头上有人喊，文昌因何来迟啊？哟，魏延刚摆马驳过来一听，可不是丞相的声音吗？那朝天在一起还听不出来啊？魏延再一看呢，姜维已经下马了，在丞相那儿给丞相施礼呢。魏延一瞧，那我也过去吧。他来到姜维的身边，我说伯乐啊，咱这不是做梦吧？姜维一听，这怎么回事，做梦呢？咱这不是在陈仓城下呢吗？我说你看明白了吗？那上边是咱丞相，那能错得了吗？这时候诸葛亮传令，让把城门大开，把魏延姜维让进来。他们进来一看呢、啊、哎呦，整个陈仓城啊，感情已归于西蜀了，到处都是西蜀军的旗号，他们直奔帅府来见丞相。魏延走到诸葛亮的跟前，深施一礼呀、啊。我说丞相，这仗是怎么打的？您跟我们说说行不行啊？诸葛亮微微一笑，文昌，我要说得现在跟你说呀，说早了可不行。孙子《史记》篇上说得好，兵家之盛不可先传也。魏延一听明白了，明白什么了？军事行动得绝对保密，不过丞相这密保的可太严实了。诸葛亮这才告诉魏延和姜维，我为什么给你们3天日限呢？让你们来取陈仓啊，而且呢声响还是蛮大的。哎，不仅呢、啊、别人知道了，就咱们营中上下都知道了，我给了你3天限，叫你取陈仓。魏延一听，对呀、啊、那丞相、干嘛您还告诉我准备好了，不用再向您告辞了呢？我那是稳住军心呐、啊。哎，造成这么一个假象，就是说这事情已经定下来了，丞相传来令了， 让魏延、姜维领5000人马取陈仓。我在交代完了你之后，我就派关兴、张苞装作点兵的样子，带着人马悄悄奔陈仓来了。我呢也在军中，在陈仓城内我已经安排了人了，里应外合，这样把陈仓取下来。我所以没告诉你们是不能说呀。哦，二将一听，哎呀呀，丞相神机过人呐，从心里往外佩服。诸葛亮这次取陈仓那是真够神速的，预先在城里就设好了埋伏了，等关兴、张苞他们一到的时候，城中放了火，跟着就斩关断锁呀，城门大开，就把丞相诸葛亮给接进来了。好招呢，好招病势沉重啊。那张合的援军呢还没赶到呢，好招信也写走了，也没见着郭淮的这回信，他现在心里也特别的着急。他着急不是别的，我这一病如果传出去让诸葛亮知道了，他肯定来取陈仓，现在谁来替替我呀？他为这事儿着急，越着急这病还越不好，这病人他怕着急上火呀。好招得的是什么病啊？心口疼。其实啊，当时这位医生误诊了，哪是心口疼啊，是心绞痛。干脆说好招得的是心肌梗塞，但是那时候医学科学不发达呀，这个病理啊叫不那么准确，所以就当心口疼治，越治这病越重。好招这难受啊，这就觉得这心里边是堵得慌，上不来气儿，等这一疼上来满头大汗，弄个炮弹闻闻呢，那年头哪有啊，所以就这么硬扛着。突然间城里一乱，说是西蜀军已经杀进城来了，好招这么一着急咽气了，死了啊？那还不死啊？诸葛亮到了帅府，初告是安民，安民已毕。他念起郝昭这个人很忠勇，还很有智谋，丞相赏了一口棺椁，让郝昭的家小妻室将郝昭的灵柩运回洛阳啊。三军上下都很感动。这时候啊，在帅府的西院那儿特别热闹。怎么那么热闹呢？大家都听魏延在那儿讲什么呢？魏延讲的是有声有色。他讲什么呢？正讲他和姜维领令来取陈仓这档子事儿呢。列位，当时丞相没说就叫我给猜中了。丞相这一计呀， 就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呀。你看看，我来的城下一看陈仓城上面一点动静没有，我就猜着了，咱丞相在城楼上面那儿坐着呢。魏延刚说到这儿，旁边有个小校踢踢直乐，魏延一看坏了，谢底怕老乡，是这小校告诉我的。就在这时候中军官来了，说丞相有要事请文长将军去商议。魏延赶忙来了，诸葛亮向他交代了几句，说你们需要马不停蹄，不许有一时一刻的耽搁。你们到了散关，散关那地方有曹魏军把守，听说你们一去那就把他惊走了。为什么要这么快赶到散关呢？因为长安呢一定要派兵来增援陈仓，当人马走在半路上，他也就知道了陈仓已经丢失了，自然而然的他是不战自退。诸葛丞相这一吩咐，二将就立刻领令啊，带领着5000人马，那可真称得起是人不卸甲马不离鞍啊，离开陈仓就奔散关来了。这个散关在哪儿啊？ 就是大散关，就是现在的陕西宝鸡市西南大散岭上边。为什么要夺取这儿呢？因为这个地方是川陕的交通要道，也是军家必争之地。魏延、姜维他们来到散关这儿，真不出丞相所料，守散关的曹魏军呢，听说西蜀人马已经夺取了陈仓，又来打散关来了。这些守将是弃关而逃。魏延、姜维到这儿，没费吹灰之力，就把散关得过来了。魏延站在城头上，长长出了一口气呀、哎呦！姜维一看，怎么了？文成，哎，我可疏散疏散，痛快痛快。这家伙从汉中一出兵，说真的，伯爷，我这心就在嗓子眼这儿低了着。瞧见了没有？从点兵那天起，直到现在，盔甲没离身儿啊！啊，这也太紧张了。尤其是让咱俩领兵夺取陈仓，我根本就不知道好招兵了。丞相也没向我交个底儿，为什么三天期限准备好了，叫我立刻动身，不去辞别？感情丞相，嘿，跟着关兴、张苞啊，已经进了陈仓了。你说咱们丞相这仗打得多漂亮的，我是服了。这回又让咱们到散关来，说咱们到这儿就能把敌军惊走，果然走了。嘿，伯约，我可得呀，好好休息休息了。我得把盔摘了，甲卸了。哎，姜维一听，我说，温长将军，丞相可吩咐了，让咱们人不卸甲，马不离鞍，得小心着点。曹魏军派人来增援陈仓，哎，哪儿那么巧的巧事儿啊？那不过呀，是咱们丞相的估计。伯约，你跟我呀，好好松快松快吧。说着话，解下卢海带，他就要摘盔卸甲呀。就在这时，探报来报：启禀将军，您看，西南脚下是征尘滚滚，浩带飘扬，有一支曹魏军人马向散关杀来。啊！魏延这么一听啊，咵，把盔又戴上了。哎呀，我说伯约呀，咱们丞相是神人呐！快，你我分头迎敌。真来了曹魏军人马了，真来了。谁呀、啊？张合。张合在长安奉命到陈仓来帮着郝昭，是据守陈仓。当他走到半路上，就听说了郝昭已经病死在陈仓城。嗨，张合是又难过又着急啊。难过，这么智勇双全的一员大将没想到病死在陈仓。着急，哎呀，郝昭病死了，这陈仓不危险了吗？他恨不得一步就跨到陈仓。张合传令三军呢、啊，是背道而行。哎，现在话说叫急行军呢、啊，连埋锅造饭的功夫都没了。当张合接近散关的时候，就听说了，郝昭死了，陈仓丢了，已经被诸葛亮的人马给占领了。哎呀，这可怎么办？张合是心急如焚呐、啊，他想到散关来看看，探听探听虚实。哎，等到这儿啊，他才知道，感情散关也丢了。前面有西蜀两员大将魏延和姜维挡住了去路。哎呦，张合一看，这怎么办呢？我这些人马就算过去，而且还过不去呀。过去又当如何呀？到陈仓去，诸葛亮在陈仓那儿等着我呢，我干嘛去呀？再说我得费多的力气才能杀退了魏延与姜维呀，干脆我撤兵吧。张合往下一退，魏延、姜维是从后掩杀呀。 杀死杀伤曹魏军无数，得了好多东西。随后魏延派人镇守散关，自己呢回到陈仓禀报丞相。诸葛亮这么一听，哦，你去散关去得很及时啊，也就是说没误军令，哎，赶了去正好把张合给挡住了，做得很好。诸葛亮传令派一支人马兵取建威，这建威在哪儿啊？在甘肃城县西北。嚯，西蜀军军威大振呐！你瞧瞧，这次跟随丞相诸葛亮由汉中一出兵，到这儿没费吹灰之力，取了陈仓，得了散关，又拿过来了建威，这可真称得起是捷报频传呐！这得胜的消息传进了成都。西蜀满朝文武没有一个不兴高采烈的，刘禅呢派大将陈氏啊带领着人马，还带着好多的慰问品到陈仓这儿来劳军来了。诸葛丞相也很高兴，诸葛亮除去留下一些人马看守陈仓，把住散关，守住建威，现在这运粮道算是得过来了。诸葛亮这心里啊轻松了不少啊，就因为得这么一条运粮的大道，那得花费多少心血，耗费多少心机呀，多不容易。陈仓取过来了，街亭就没有什么忧虑了，所以丞相放心了。又一次率领人马兵出祁山，这是第三次北伐中原，三出祁山呐。西蜀营中的众将一个个是擦拳魔掌，议论纷纷呐。议论什么呢？行了，这回丞相是决心已下呀，咱们就要跨渭水进长安了，长驱直入，没有什么遮挡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西蜀将校都知道了，曹真呢有病了，由长安回洛阳了，养病去了。现在长安这儿据说什么郭淮、孙礼，就是这么几员将在这儿呢，那哪是咱们丞相的对手啊？只要丞相一声令下，咱是一鼓作气了。哎，对，也有道理，这都是没准的事儿。可也不知道丞相还有什么别的神机妙算，不管什么样的神机妙算，我算猜中了，这次咱们要是不到洛阳绝不能回兵。你算了吧，到洛阳咱还回什么兵啊？那中原就是咱的了，回过头来咱就打江东。正在议论着的，忽然间听巨将鼓响了，呵，丞相升帐了，快去听听。嚯，文武众将全都到了。丞相看了看众将，说现在咱们的人马已经又出了祁山了，那么曹魏军算计我们呢，必然派兵啊要取雍州取眉县，我偏偏不打他的雍州和眉县，我想派两支人马取武都和阴平。为什么要取这两个地方？因为武都阴平啊都是跟汉中接连之地，离汉中非常近呢、啊、现在呢也在曹魏军的管辖之下，我要打一个出其不意的仗，不知道哪位将军愿讨令取武都取阴平。丞相的话音还没落，姜维出班插手施礼，姜维愿讨令兵取武都。诸葛亮点了点头，姜维的话刚说完，王平过来了，也愿讨令兵取阴平。诸葛丞相很满意的一笑，派这两员将去，你就不必再有什么牵挂了。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酿制声音的醇，雕制

李老师这套方法啊，你看看泡泡脚啊，做做按摩，这什么每天那么做，就像滴水穿石啊，能把你几年十几年甚至啊半个世纪多的啊禅机能够穿透。这个啊，大家看来这形容的 非常的确切，因为他们都有亲身的体会。 对，我也感觉到非常的高兴和自豪啊，是不是？能为大家解决痛苦嘛，是不是？ 对， 这个做了我们啊想做的、想达到的目的，所以也非常高兴，是吧？ 嗯。 有人说，啊，哎，李老师这套方法，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支点，啊，把多么重的病，啊，通过这个支点给翘起来了。是吧？也有那么说的。 嗯 啊， 对，这个呢已经得到了证实。我接待过一家三口，姐俩陪着妈妈，他们姐俩就和我们说，这个方法确实证实了李老师曾经说过的这句话。我就问了，阿姨是什么情况啊？他们姐俩就告诉我，他妈妈从年轻的时候从来都没有穿过单裤，腿特别怕凉。 你看看， 夏天的时候都要穿的这个最次的，要穿这个秋裤， 嗯， 甚至呢还要盖上被子， 嗯， 两条腿是老寒腿。你说看了吗？这么多年一直在看， 他能不看吗？他受罪， 对， 他痛苦， 就是通过你这个简单的红花泡脚， 哎， 到了夏天就再也不用这个穿秋裤了，可以穿单裤了，然后呢， 对， 要学习更多的养生保健的方法。 好，是吧？我们今天呢，这个为了突出啊，这个实际上我们是讲的湿邪风寒湿啊，但是在这块呢，我们给大家呢展开了，是吧？说为什么展开了？哦，这个小腿它的重要性啊，你做了以后如何多好？第一个起到增强体质，是不是？老年这个妇女泌尿系感染的好。通过这个呢，啊，穴位的刺激，穴位的按摩嘛，啊，经络的疏通，是吧？改善了气血，疏通了经络，是吧？许多病都是不通嘛，啊，他解小便的时候疼啊，难受啊，是吧？哎，这样你不给疏通，哎，他能够啊增强你的体质，久病必瘀啊，啊，瘀住了就是还是不通啊，是不是？所以是按摩，一个是解决一个通字问题，一个呢提高了什么呢？提高了免疫力，是不是？这个免疫力怎么提高的？啊，通过你的刺激，啊，通过你的穴位和经络的按摩， 就是增强了脾胃肠的功能。 对，所以慢性炎症就这么好的，啊，就差这一点没解释。你把这个解释呢，我们这话就说全了，啊，我们把这通过这一点。就告诉大家，这个小腿两侧的按摩，是吧？这个效果特别的好，啊！我们为什么展开？还有一层意思，就是脾胃病、肠胃病在临床特别的多见，是不是这意思？ 是的， 啊！所以这一多见呢，我们对常见病和多发病，我们应该呢，下大气力，是不是？一定要下点功夫。把这些啊，脾胃解决了啊，肠胃解决了啊，免疫力是不是增强了？是不是免疫力增强了？对，是不是呢？食欲好了， 对， 是吧？啊，想吃，啊， 吃的也香了， 能吃， 嗯， 吃的香，消化的好，是吧？排的畅，营养呢吸收的还好， 对。 哎，你看看，是吧？我们就把它展开了。是吧？当然我们讲其他的知识也能展开，但是就没有更多的时间去展，但是谈到这个湿就得谈到这个脾胃，谈到这个脾胃就发现临床脾胃不好的人、肠胃不好的人太多了，怎么去用非常简单有效的方法解决，就是消腿两侧脾胃经，而且还告诉大家不仅解决脾胃肠胃的事儿啊，还连着嘛，肾经的经脉， 还有肝经的经脉， 都把它梳理通畅了。 你看看多好，是吧？所以呢，我们花了这么长时间啊，讲了这么多内容啊，我想呢，大家应该对此要格外的重视。另外我还说到了，通过这种亲情按摩法啊，增进了家人的感情，是不是啊？感情就说那个黄昏恋啊，两口子结了婚是吧，孩子也生完了，有感情吗？没感情啊，没感情啊。因为什么呢？啊，因为他们俩的结合是吧，差距太大了啊。女的呢还是大学生，男的呢就是普通工人，人哪有共同语言呢，是吧？但是该吃饭吃饭吧，是吧？该生孩子生孩子，但是孩子生完了，对不起，你住你的，我住我的，有话说吗？没话说啊。为什么呢？是吧？就是因为当时在那个社会当中啊，是吧？找一个出身好的是一个啊护身符嘛，是吧？就是为了这个啊，为了找一个政治上的庇护啊啊，所以就过了那么多年。这中心的议题提炼这个，但是听了我这节目以后，这个老先生啊，这老工人呗啊，天天这个天天给他老伴，他老伴身体不好，天天按摩，是吧？哎，没有更多的话，是吧？ 就是没有语言的表达， 没有语言，啊，就说白了就肢体语言，啊，顶多一开始你躺下，我给你按一按，从那开始就天天按，啊，到点了，啊，吃完饭一个多小时，啊，顶多俩字来吧，那就开始按，没话，啊，没有别的交流，啊，就有一天，啊，这个老先生还给这个老伴按着了。啊，坚持的特别好，是不是？啊，这老太太说白了之后还没有工作，还靠这老头养，呵呵啊。就有一天，按着按摩着了，啊，这老太太说：“哎呀，这么多年了，啊，还是你，这个对我最好 。嗯， 语言不多啊， 就这一句话， 就一句话。”就发现什么呢？这手不按了， 停止了， 停止了。 嗯， 啊，哎，怎么回事？一看，好，四目一对，是吧？怎么了？俩眼下雨了。 嗯， 啊，那老头说了一句：“这么多年，我就等你这句话。” 对， 我终于啊，等来了。 对，没有白等，没有白付出， 没有白付出啊！所以听到这儿，大家的心里的是不是？啊，都有一种触动感。我说实话，我为什么啊？本来我不想讲这个，啊，但是我为什么要讲？就是咱们这档节目宣传的不仅是知识，啊，不仅仅是方法，也不仅仅是要改变大家，啊，对生命的珍重，对健康的重视，不仅仅是这个，还要什么？还要弘扬一个社会的和谐，还要弘扬家庭的一个和睦。所以有人说你是不是管得太宽了？我告诉大家，这是必然的联系。人要想健康，首先要心情要特别好。怎么会心情好？是吧？哎，那你就是在社会上和人交往，去办事情，是吧？都是和和气气，是吧？各自提供，都能给相互提供方便，这多顺利啊！你回到家里，家里是什么？家庭的港湾。必须是和睦啊！你成天别别扭扭的，你能有好身体吗？是吧？有人说：“哎呀，李老师这节目成了社会工作者了，是不是？”说什么都讲，其实大家没认识到啊。这我讲了半天，还是健康啊，是围绕健康讲的，是不是？啊，你这个心情不好，是吧？在外边是吧也不顺利，在家庭也不和睦。啊，就是没病，慢慢你也会有病，啊，所以怎么就能够创一个啊利于健康的一个和谐的氛围，啊，我觉得这个亲情按摩法是吧，在我们各个家庭积极开展，啊，没有老伴儿可以子女，是吧？我子女让他怎么按呢？没关系，你家庭有录音机吗？你就录下这一段来，你好好让他听听，哈哈哈哈，是不是？ 啊，有些子女忙，也顾不上疼爱，疼自己的父母，就买点东西，买点吃的，告诉他，是吧？他们不知道，他们到老就知道，啊，老人一个是心情，是吧？要高兴，另一个就是身体健康，啊，我们怎么样提到孝道，是吧？中国老年朋友越来越多，啊，这个问题我们都要作为一个重点，啊，要把它讲深讲透，啊。 好，上半时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华健微生态口服液是以微生态学为理论指导，采用现代生物工程发酵技术而开发的一类微生态口服液，含有对人体有益的植物乳杆菌。本品精选天然植物蛋白为原料，华健微生态口服液具有抗氧化、润肠通便的保健作用，适宜人群中老年人及需要改善便秘者。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物。以上是广告时间。 下面的时间呢，和大家进行电话连线，我们来接近一位朋友的电话啊。喂，你好。 你好，李老师好。 哎，你好，你好。 啊，你先抽抽时间，还跟我聊聊。 对。 那我就从这个早晨这一天的这个动作吧，跟你说说。 哎，好啊。 早晨一醒了，就干梳头，干洗脸，完了进而就吹肚子，再揉这个百会。厨房里也是坐起来，顺时针的108下，逆时针108下。两个都做。 哎。 完了再手上拍这两个厨房里，拍完了以后我就磕脚白腿。我跟您说啊，就是磕脚白腿，原来我这个血糖没得高血糖是吧？ 哎， 我们卫生所这个所长说，我们大爷说这个到3月给你们这些老年人检查身体 啊，体检 你要空腹来。 嗯， 到那一测量，好像我这血糖啊，空腹9.7。所长说，大爷您心脏病、血压高，您又进入糖尿病了。 嗯， 说那怎么办呢？我就提咱们产前，我说老师，我哪个穴位能控制咱们这个降糖啊？崔老师说，就咱们这一脏反射区， 没错， 就那个脚腕那个大拇脚趾的那个肚后头那儿。 是的， 啊，然后你啊用这个拳头，空拳，左边凿它100下，右边凿100下。每天凿2遍，它就会降糖的。完了我就加上这个一脏反射区，108下。216下。 嚯！ 咱那会儿也是按腰疼是吧？ 嗯。 就磕这委中穴。一不来也是108下。两边都磕。磕完了委中，就磕这个承山。磕完了这些年可好了。 哦。 一个月啊，我上卫生所那儿。 这 上他给我让他查一下血糖，原来是9.7的。磕了一个月，去测量就8.7吧。 哦。 锻炼我半年，当然就正常了，5点多了。 哦， 5点多6点。 你看你这一种方法呀，解决好几个问题。首先这个两腿轻松了，二一个呢腰椎通过啊，哎磕脚白腿腰轻松。 腰不就不怎么疼。 你看，而且呢你这样磕脚，对于血液回流，减轻心脏的压力，这个好处一般人还体会不到，对睡眠还特别好。 这个记忆力啊，我3天没血，我就捂着脑袋，我就犯愁了。我说我这身体上哪玩去了？我这想不起来了。崔老师说，那你就得留着百会。 哎，对。 现在这记忆力可好了，一个礼拜的事儿都能想起。 哎呦嚯！ 头发也黑了，每天就干梳头。人家一见着我说：“您今年多大岁数？”你们猜？也多得就70多。我说还得加10年呢。 哦。 怎么这么棒啊？我说要没有这俩把，我早地下工作去。 因为这个膝盖的问题呀，咱说啊，在老年人上还是真发生率不少，要不上楼啊困难，要不下楼困难，要蹲起也特别困难，所以提前做着点这个，你省得到老的时候人老脚先摔啊，一摔呢不单是脚摔啊，而且还摔跟头呢，所以说呢越早越好，出现呢这关节不利的时候提前做膝上两点，哎，你现在你当时见效了，有的呢这自己做的不到位的了，也可能3天见效，也可能5天见效，但是记住一定要扫，因为晚了你这关节已经磨损了到那种程度，你说我嫩的马上，哎，对了，所以为什么要 提倡一个早字呢。 售票员的姑娘呢，她老捏她这肩膀子。 嗯， 我就问她，我姑娘你是不是颈椎难受啊？ 嗯， 她说是啊。 嗯， 我说您瞧这个，她说我花好些钱瞧什么管用啊。 嗯， 我大教你多少不用花钱就好。 嗯， 她什么包装？ 嗯， 我跟她说呢，我这五月中旬了， 哎， 都穿半截袖子衣裳了。 嗯， 我说我把这手搓烫了。 嗯， 我说我给你，你搓完了你再搓左边，搓脖子，再搓左边了。搓热了，你再搓右边，用右手搓左边， 对， 两个身这么来回搓，咱手先得搓热了。 嗯， 后来又待了一个多月，那天怪了，一上公交车人特别多，又碰见他了。 嗯， 我说怎么样，姑娘？ 嗯， 大爷，我搓了一个多月，他不疼了， 嘿， 还搓不搓了？ 嗯， 我说姑娘啊，你还得搓呀， 没错。 你如果要不搓，他会反复回来。 对。 他又待两个多月，我怎么样？大爷，我这浑身哪儿都不难受了。 嗯， 我今天我说哪儿都热了，哪儿难受了，咱手搓热了就搓那个疼的地方。 对， 效果特别好。我再说我这个眼睛，我当三十多年会计，我都戴450度老花镜了。我通过学这个呢，我就每天就刮这食指根，早一遍晚一遍。 嗯， 一次我就刮到108下。 嚯， 刮了7年了。 嗯， 我这4年前我就把眼睛都扔了。 嗯， 我给你看我那手表上那小字，我就怎么。 嗯， 查我住9年了。 哎呦， 今年那个天气多冷啊！我儿子儿媳妇说：“老爸，今儿别去了。” 嗯， 你说你屋主家有事儿，您不去；没事儿，您怎么老去？就挺冷的，穿暖和的。我说我喝这个茶喝9年了，都不感冒，多好啊！他没说3天，他们俩这两口都感冒了，我还没想到，到今儿都没感冒。 你看看， 哎， 是吧？ 我这感冒一次没有1000多块钱也拿不下来的，是不是？ 什么事儿啊？ 喝这茶好多年了。像我那二女儿说，老伴儿，我说您喝那个茶，我说这个我一定得喝，喝了咱们别的，他走不动了，我不水就得喝吧，这个多好。 反正这账啊，你是怎么算，是吧？那你要是不注意养生保健，是吧？那你又感冒啊，是不是？那你就得吃药啊，就得上医院跑，是不是？哎，那到钱呢也不少花，罪还不少受。是吧？你用这个方法呢，舒舒服服的，自己给自己当把了健康的主人，自己把自己的健康负起责任来，是吧？你看，对自己有好处，是吧？对家人有好处，还节省医药费，你说你这多好事儿啊，是吧？那句话怎么说呢？自己不受罪，家人不受累，节省医药费，造福全社会，何乐而不为呢？ 您这书也是这么写的。多好， 是的，非常不错。 有人说，好像你这每天都这样，我一叫这些他什么，这个挺大的肚子，我一说这个，老爷子你有窝囊，我没窝囊，那您顶不了。 什么事儿啊？得用事实说话，是不是？你效果在这儿了，是不是？你说你，你不信，你不信，你看我80多了，80几了，今年。 没错，今年81了， 是吧？81，从来不感冒。你说上哪气？说话嗓门还气儿还特足， 特别足。 腿脚还特别灵便，是吧？ 没错。 80多呢，你说哪还不难受？是不是？还吃得香，还睡得着，也浑身还挺有精神。你说这事儿多好啊！还有这样的好事啊，是不是？ 没错， 所以您 上哪儿找去 啊？所以你坚持的特别的好，是不是？ 是。 好，今天啊，这个跟呢，您聊着特别的开心，啊，特别是啊，你看，您把这个咱们这方法自己用了见效了，还广泛的进行宣传，还买了很多书送别人，在这里我也谢谢您，好不好？ 哎呦，我得好好谢谢您了，您救了我这个妇科病的命。大伙儿的， 我们希望啊，所有的老年人都像您这样生活，是吧？生活的生活呢，这个幸福感就增强了，是不是？ 没错。 你说这样活着多舒服啊，是吧？ 没错。 不就受点累吗？是吧？ 哎， 受点累，你就少受点罪。 咱们得退休费，那您这办法，照着岁数，照着哪天不死，就好好活着，对吧？ 对，你有人活着是受罪啊。咱们是活着得那么潇洒呀，是不是？好，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啊。 好嘞。 哎。 好嘞。 好。 谢谢您了。 我也祝您呢健康。 好嘞。 哎。 谢谢您这传播这个，这个自然码可真是了不起啊。 哎，太客气了。我还继续啊，哎，我还继续给大家呀输送啊